早餐都吃了些什么？当然，只是在电视里他们演，而我们则是生活在现实世界。现实世界。解释为什么他的血液检测里显示出花生的残迹，但是胃里却没有。哦，那怎么可能？